今天是腊月初八，释迦牟尼佛成道良辰，据说今天是第八个期，都第五天了。从这个一年来讲，也到了年终岁尾，通过这个打气来讲，也接近了尾声。因缘难得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良辰，就是在我们这个佛教的寺院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一个四月八，一个腊月八，因为我们都是佛的弟子啊，没有佛就没有我们这个佛教，没有佛教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啊广大的四众佛教弟子。佛能难报，一个佛法讲因缘，不但是世间法经因缘讲因缘，佛法也讲因缘。这个因缘所生法是包括了十法界，你看看佛成佛也要有个因缘呐、因佛从三大无生起解，修六度万恨，福慧庄严，福慧都记住了，那就要成佛了。成佛也要有一个时节因缘，这个时节就是在或者说是两千多年，那旧历说嘛，说是三千多年，那个腊月初八，腊月初八不是腊月初七呀、腊月初七这是等于说是预祝的夜读明星而悟道，明星就是天上的启明星，借这个因缘，释迦牟尼佛啊，赫然开悟，顿成正觉，开了悟就成佛了。我们只晓得成佛，是个佛，那个佛怎么成的？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修得来的啊，九修业所得，断尽烦恼，了尽生死，福慧二眼啊，那个佛的功德就大了啊。成佛也有因缘，开悟也有因缘， 你从过去的祖师看，哪一个祖师说是开悟了啊？都有因缘的，而不是说无缘无故的啊。虽然老和尚开悟是杯子落地，我们家的老和尚在金山大起开悟呢，那是一锤鱼子。过去的祖师，无论是禅宗的祖师，哪一种哪一派的祖师，成道开悟正果都有因缘。啊，就拿六祖大师来讲，他这个开悟那么立的根基，他也有个因缘呐。啊，听别人念《金刚经》开悟的，他没说我自己就开了悟了。啊，竖一个指头，啊，竖个拳头，啊，还是吃一块香板，啊，打一锤棍子，都能够开悟。春见百花开，秋观黄叶落。你看那个圆角啊，就是这么开悟的啊。春天到了，你看这个春天是什么样子啊？你说春天什么样子啊？那叫做春风聚一户，无处不花红。春风到了，你看那百花都开了，那也是因缘呐。花是会开的，不在这个因缘它就不开，春天不到它就不开。树上的叶子它平常也不落啊，秋天到了，哦，你看看啊，秋风扫败叶，那也是因缘。我们看到呢，他把它开悟。哎，那个因缘成熟的人，他就开悟了。这是告诉我们，世俗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所生法，它所依的啊，是依那个非因缘非自然，非因非果，无始无终的啊这个地方。我这两天呢，也不晓得是受凉了，也不是喊的啊，我这喉咙都喊哑了，说话也蛮吃力的。本来今年打棋我是想多进进堂啊，跟大家在一道共修。这个常住啊，难免呢、总有些这个啊打闲岔的事儿。不但是我们自己要操劳，在打气当中啊，还有的时候呢，劳动禅堂的师傅们。但是我们可有一句话说在前边，大僧我们是没动的啊。只是在二僧师傅们呢给我们吃了一些辛苦。 本来吗？这个打七是不上殿，不过堂，不坐香，不触坡，虽然都不，但是每一年打七也有特殊情况啊，特别这个腊月八，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这个良辰，要必须上殿的，要祝圣。除夕晚上晚二百要祝圣，初八早上早课要祝圣，初八中午要上供，这个就例外了，不能说我这打七呢，你什么祝圣不祝圣我不干啊。什么事情都有个本吧，本来今天呢，按照这个打七的规矩，就说第五天了又要请开始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成道，我记得每一年最多这个佛的成道的纪念，我每年都讲一个这个故事，就是佛在没有成佛之前行菩萨道这个故事。不然的话，我们初发心的人还有好多不晓得这个佛是怎么成的啊，没有成佛之前怎么修的，这也给我们呢有一个启示，原来成佛并不是说我就参念佛是谁，一文千物，这个多变等啊，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更容易了。这些个事儿都是佛说的三藏十二部教啊，三藏十二部教里向就有因缘譬喻即本生，本是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名，广出大论三十三，就这个是十二部经，这个出在本生经啊，本生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因地当中行菩萨道，说起来释迦牟尼佛的行菩萨道三大无层期间呢，那个往事多得不得了，连这么一两个给大家说说，我们才晓得这个行菩萨道也不是那么容易。你看看那个舍利弗，我们前天不是讲的吗，他也想成佛，哪个不想成佛呢？成佛就要发大心，发成佛的心，那个心就是大心，单发一个成佛的心不是那么单调的，我说成佛就成佛了啊，这佛怎么成的？ 啊，我们消佛的人，想成佛的人，都要进行学习，一点一滴的学习，把它学到手，然后你才能够正正规规的走消福的这个道路。舍利弗，发菩萨心，想行菩萨，想成佛，想行发菩萨心呐、啊！你看看，他都退道心了，难行啊！啊，六度万恨，就是从这个六度，六度就是万恨，万恨就是六度的开展啊。那个六度呢，就是万恨的啊，这个总称。六度当中，首先就是布施啊，然后呢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布施度坚贪，持戒度毁犯，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把这个第六个方面都度过去，你这个人就生死就了了啊！这叫做度啊，度生死大海。为什么六度布施度摆在最前边呢？啊，六度以布施为首啊。那个布施是度坚贪的，从这个地方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为什么布施摆在前头，你们可以说说吧啊，这布施为什么六度啊，我其他度不可以摆在前头吗？为什么把布施摆在前边呢？嗯，恐怕就很少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嗯，我们要知道生死的来源就是从最初那一念贪心，那个一念不觉啊，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那个一念不觉是什么东西呢？一念不觉就是贪呐、啊，贪什么东西呢？贪境界啊。那个一念不觉就是个业相，业相转向境界相啊，从这个一念开始。接下来呢，那就生死浩然了啊，这境界微远，长六粗啊，六根六尘从无量劫来，妄造无边之罪。所以要想了生死，要行六度万恨，六度之首就是布施。布施在我们禅堂的用功就是要放下呀，随便哪一个法门你要想修心，它都要放下，放下就是布施。对吧，放下两个字说是人人都会说，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啊 不然我们就把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当中一个不要多了，请布施啊，给大家说说，给大家听听。我可能这个脑子也不大好，我今天这个喉咙的说话呢也蛮吃力的，这个说话就很吃力的，那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过去久远。这个故事的题目呢叫个徐大拿太子经，就这部经中，徐大拿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过去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我都记不大清楚了，就是有这么个国家，这个什么起坡啊，那个国家有个国王呢，国王叫个湿波，这个国王在过去经中，国王过去当个国王有20000夫人，你看现在就没有这个样子了。这个20000夫人没有等于说是没有生人，没有生小孩子啊，那一个不要说是作为一个国王了，就作为一个人，平常一个老百姓都想生儿育女啊，好像是这个能够继续香火，何况作为一个国家的国王呢，如果你这个国王啊不能生一个孩子，那个国王的孩子就是太子了，把他太子将来你这个国王要死了以后你这个国位交往哪个呢，总想有一个太子，后来嘛总算呢生了一个太子，生了一个太子那是宝贝啊，当然这个太子呢，人家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那个国王那个生个儿太子嘛生来都是相貌这个智慧都是很聪明的当然惹人欢喜国王生了一个太子那是大事一桩，长大了以后给他讨娶个去讨个老婆，那我们现在叫讨老婆，这是说这个话呢就说的俗了娶一个夫人，娶个夫人也要门当户对一个邻国的公主配给他做夫人，这个公主的名字呢叫个满地，太子名字就是徐大拿，那么结了婚以后生了一男一女，那皇宫里像徐大拿太子嘛那是太子那生了一男一女那就是太孙了，皇孙呐，这是这个作为这个国家这是非常 即兴的事儿。那么这个太子，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三千年以前出生以后，太子嘛在那皇宫里像啊啊，长大了以后嘛皇宫里像要出来玩玩，到时候看看哦，跑到社会里一跑一看呢，这老百姓太苦了啊，生老病死，在皇宫里像过那个富贵的生活不感觉到，走出来一看这个天太苦了，因此这他就发这个心，他说我要发心要布施，救济一切众生。因为他是太子，他还不是皇位，要想布施拿什么布施呢？他就向这个父王请愿，他说我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呢太痛苦了，我想发愿要做布施啊。那个大王对于这个太子特别的爱护，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就像现在的一个小孩子。你看现在的社会，父母夫妻就生一个小孩子啊，生一个小孩子那还不耐乎吗？像个宝贝一样啊。现在这些社会上你看，有的小孩子做父母的那个小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了，敢不给吗？那个小孩子在家庭里就像太上皇一样。那个湿婆大王对于徐大拿太子也是非常耐乎的啊，他有愿想做什么都满他的愿啊。今天他要发心要做布施，满口答应啊，你要布施你就布施吧啊。这个太子得到父王的同意以后啊，把这个国家的国库打开来，吃的穿的用的啊，金银财宝啊，昭告天下，你们要有所求的有所起的啊，我这个地方都布施，满大家的愿。你看看都来了，要这个的要那个的都来了。国与国之间有友善的也有不友善的，这跟现在的社会差不多啊，有友善的国家，不友善就是敌对的国家。那有一个敌对的国家说，听到说那个叶波国啊，王太子家那个徐大拿做大布施，有求必应，他也来求了，派了八个道士。他来求什么东西呢？这个叶波国过去的一个国家也有武装，你看现在的国家不是都有武装吗？国防就是武装啊，现在的武装都是枪啊炮啊飞机啊什么导弹呐、这些东西，过去没有。过去打仗嘛都是兵对兵将对将的，过去作战的最依赖的就是象跟马。那叶波国国家呢有一个白象，就莲花白象，莲花上白象，这个白象勇健无敌， 那要是做起仗来，那可以说是谁也打不过他啊。所以这个叶伯国这个大王就是子别啊，也是难割难舍的，到什么地方去啊？到潭柘山，跟着曼蒂夫人讲。曼蒂夫人说：“但你去，我也去。”啊，太太就是说，你在宫中过的日子，那是一种享受；到山里乡，那苦的不得了啊，你受不了啊。你怎么能去呢？那个夫人说，她说旧社会作为一个女人嫁给别人，嫁给人，那个讲究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啊，不是像现在女同志都是当家做主了，现在女同志就是都成老大了。他说你太子走了，我一个人在那家里想，这是我怎么能过呢？所以说是妻以夫为师，说你在，我是太子的夫人啊，那是人家不会哪个都要尊重的。说你走了，等着我也剩我一个人，我这怎么过法的呢？我要去。太子他说，不但是山里的生活苦你受不了，他说我是发这个愿做布施，我们谁都要布施，你跟我去恐怕你要坏我的布施的志愿。那个满地夫人说，我随你做什么布施我都会拥护你的，我就绝对服从。太子跟他说嘛，那就罢了，既然这个样子嘛，那么一道走还有两个小孩子，所以在走之前，那个王宫里像人多呢啊，平常嘛，太子嘛，太子嘛，都是全国人对太子呢都非常尊重的。说太子要走了，都舍不得啊。首先跟母亲告假，这个母亲就犯难了。我生你这个儿子，那是王子啊。那个王子生了那个儿子，生了这个王子，那个母亲就是什么呢？就是王后了啊，那叫个正宫娘娘，哪敢得罪啊？这孩子你要走了啊，我这个正宫娘娘也当不成功了。不但是这个点问题，还有那么多的两万夫人呢啊，我有个太子，没哪个得罪我，太子走了，生了我这个孤家寡人了，哪个都看不起我，他心里也难过，母亲也难过。虽然难过也不能不走。总而言之呢，我们就简单说啊，讲这么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呢很感人。我记得我每一年都在这个腊月初八啊都讲讲啊，这个作为对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纪念。被流放远在6000里路之外那个潭柘山怎么去？有妻子，有儿女，有两个小孩子，一男一女吗？那毕竟他是个太子，流放到潭柘山呢，给他一个马车。小孩子他不能跑啊，还小呢，几岁，坐在车高头啊。那个布施啊，太子须达那太子这布施的这个 名声啊传得太远了，都来讨了。嗯，太子已经被流放了，他还来讨啊。在路上就有人讨了，太子已经不在国内了，什么都弄光了啊，还有什么东西呢？他说你这个马我要，要他这个马。好，我就把你这个马，嗯，要这个马，还有个车，车怎么办呢？太子拉车了，夫人呢就推车，孩子们就坐在车高头，就慢慢跑啊，不敢威傲父王之命。走着走着呢，又有人来讨了，说那还讨什么东西呢？马也没有了，我要你这个车。太子是发这个不世之心呢，这个心呢是坚定不移的，这我有，要什么给什么啊。我们就单单从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行布施度，什么都不施，头目脑髓果成妻子啊。释迦牟尼佛在三大无生境界单施这个眼睛珠子都铺满三千大千世界。我们想想看，想成佛就想成佛，就想不布施，对不对啊？就想成那个不布施的佛，你看能成不能成啊？我们不是学佛吗？佛就是给我们做这做这做做榜样的啊。不做榜样，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是自己说呢？就是说的把我们听的，说的把我们听，就是教育我们的，要发心。还要车，要车把车，这好的车也没有了，马也没有了，那个两个小孩子不能走，不能走怎么办呢？一个人背一个啊。徐大拿太子背男的，满地夫人背女的啊，这是奉父王之命，一点不敢为傲，一点也不喊说是我这个委屈了啊，这是吧？走着走着走着呢，又有人来骑了。他要什么东西呢？车也没有，马也没有了。他说：“太子，你那个身上的衣服好。”太子穿的衣服都是好衣服了。嗯，好，那要就给你脱下来，啊，坏衣服穿一件。嗯，结果呢？太子的衣服，夫人的衣服，连这个两个小孩子的衣服，因为他贵族皇宫里养出来的，穿的都是好衣服，都被人掏光。这个行路就艰难了，在皇宫里向哪里走过路啊？啊，走在这个路也不是平平坦坦的，现在那个高速公路啊，也不咋地啊，啊。那是风尘仆仆，还不得吃的，也不得喝的。凡是行菩萨道都要接受考验，这就是考验呐。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行菩萨道也不例外，也要接受考验。什么人来考验呢？那就是佛菩萨来考验，天神来考验啊。这个任务我们从看一些经典考验一些行人，多半呢这个任务都是哪个多呢？第十天啊，第十天呢 啊。那么走着走着走着，那是人的是人困马乏呀，又饥又渴。哎，前面呢看到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本来是没有的，那个地是这样画的，而前面看到有城市啊，正是 走头走走就是正困难的时候，看到有城市，不但有城市，城里还有人出来啊，迎接。哎呀啊，我听说你们是徐大拿太子啊，父王被父王所遣呐、啊，啊，到唐德山去啊，路上辛苦了，进来歇歇啊，吃点东西啊。哎，你们从这个城里经过吗？嗯，太子呢是没有休息的意见，那个夫人认为还有两个孩子实在是走不动啊，太困难了啊，想进去休息休息。太子就说了，他说父王流放我们到谭德山呢、啊，不是叫我们 在这儿来休息的，如果我们在这儿来休息，那是违背了父王的命令，那就是不孝，赶快走，从城从这个化城呢经过走了，走了不远再回过头来看看呢，这个城就没有了，就是化的，化就是考验你的，看你行菩萨道这个心智坚不坚啊，有没有悔意，有没有退悔之意。这不走走走走走吧，走的是你想想看，在那个时间靠两条腿，靠他们这个啊夫妻两个两个小孩子走6000里路，怎么走法子，嗯，路上还要过宿吗，路上还要弄点吃的啊，啊，就凭着走条路，就这条路不讲说行不得到了啊，走着走着走到走到那个谭特山，山底下有一条河挡住上山的这条路，水蛮深的，也不得船，也不得桥，怎么上山呢？啊，也不能都不上去啊！父王的命令叫上这个到这个山里向去，到这个山里向去，就等于说是忏悔啊，思过啊。那么当时太子呢，就入慈心三昧。慈善根的渐入是是那个水呢就浅了，浅了以后太子跟夫人两个小孩子涉水而过啊，涉水而过了，过去以后太子又发一个愿，他说愿意今后有人，因为我到了谭德山有人来看我，到这个水边不能过去，只要念我这个水就能就给他过去，那这个慈善根力啊，这是在我们佛教里大家要知道的啊。什么叫个慈善根力呢？释迦牟尼佛在仪式当中常用啊，那个提婆达多跟欧舍世王害释迦牟尼佛，放500那个罪像，要塔杀释迦牟尼佛，还有那个诸大弟子，有神通的都乘神通都飞着跑了，无难的我把他神通，嗯。那个醉相，那个相啊，吃醉了，疯狂啊，就是就又踏杀人，啊，那个释迦牟尼佛当时呢，就入慈心三昧，慈善根力见如是是，佛用手，不是说我这个想神通，我这个手一伸，我这个手上就出五狮子啊，不是的，那是慈善根力。自然从手指头出五个狮子， 那个大象看到狮子呢就降服了啊。所以这个须那拉太子过这个河呢也是慈善根地，他入慈心三昧。慈心三昧是从因地中陪着的来的啊。到了山上，这个山呢是很美的，风景很美的，风景也好，花草树木啊，鸟兽啊，好像是那个总是一块这个风景很美的。到了山上，山上呢住的有一个仙人，因为太子到了山上，那个山地方大呢，要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啊，要问问别人呢，欲知山前路，去问过来人呢，就问这个仙人呢，他说山上有什么好地方啊，风水好的地方，可以住的地方。那个仙人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山呢是个府地豪山，处处都是好地方，好山好水好风景。那么他就问了，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是从这个叶波国啊，湿波大王，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被大王遣我们到这个山上来住12年，思过的修道的，好像来修道的。那个仙人就是仙人，就有点这个不大自在。他说你们到这山里想，我们这个山是清净的不得了，仙山，你看我都是成了仙了，在这修行修了成了仙了。他说你们到这个山上来嘛，苦是苦的，修行也苦的，那还能还带个孩子老婆带来修行的，有点耻笑他啊。在这个之前呢，上来的时候呢，曾经问过这个仙人，这个太子问过仙人，你这个是住在山上啊，有多少年了？这个仙人在山上住了400-500年下来，成了仙了。他对于太子带个夫人还带两个孩子上山来修道都不以为然，哪有这样修道的啊。太子没有答话，夫人答话了啊。夫人呢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仙人呢，仙人呢修这个仙道是不能够了生死的，助人我见。他说我在山上住了400-500年了，就凭他这句话就是助人有人我见的，有人我见怎么能够了生死呢？怎么能够修正平等善意呢？后来嘛，这个太子呢又对这个仙人呢给他说法，讲这个大乘的道理。这个仙人呢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这个仙人是聪明的啊，自己认为这个修仙嘛走的这个错路弯路。修仙是不能了生死的，你也不要说在山上修成500年了，就5000年也没得用啊。后来这个先生就说了，他说将来你们这个发大乘心修大乘法，将来你要成了佛的时候呢，先要度我，我将来呢给你做这个神通弟子，有这么一段事情。后来这个先生就指给他一个地方，很好的一个地方，这个夫人跟须那拉太子啊，还有两个孩子到了山上，地方有了， 那要还要搭个茅棚嘛，嗯，搭两间房子，啊，这个太子住一间，跟男孩子，夫人住一间，跟女孩子，就过起了这个住山的这个生活。山后吃什么东西啊？吃大米啊，没有的，吃白面也没有的。山上的生活呢，就是饥餐松柏，渴饮涧泉，啊，好在那个山上呢，花果多啊。这个任务由这个满地夫人负担，天天早上出去到山上采果子，回来给太子给孩子两个孩子吃，嗯。两个孩子就是两个网孙呐、啊，都是蛮不像蛮好不像的，很可耐很可耐的，那想象当中都是非常可耐的。到了山上不但是人可耐啊，到了山上这个鸟兽都欢迎都欢迎，你看山上的这个猴子啦，啊，小老虎啦，狮子啦，都来跟小孩子来玩，像一家人也互不侵犯，谁也不怕谁，就这么过，过着过着过着呢，这个时间呢，恐怕这件故事啊，要讲的时间蛮长的，嗯，啊，这个中间呢，我们话说一头。嗯，太子做布施这个声明呢，嗯，传到四面八方，有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婆罗门啊，一个丑婆罗门啊，丑婆罗门呐、啊，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丑的不得了。哎，他讨个老婆，蛮漂亮。嗯，讨个老婆蛮漂亮的，女人嘛，烧锅煮饭呐、啊，上街买菜啦，都出去，哎，就有人就讥笑、嘲笑，啊，你这个，啊，你倒蛮漂亮的，你这个蛮漂亮的女人，那嫁那么丑这个婆罗门呢？那个婆罗门呢，眼睛也是歪的，鼻子也是卡的，走路也是摆布的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出去淘米洗菜啊，人家就笑他啊，笑他嘛，他心里想吃不，就心里想不好过啊，回头跟这个婆罗门就说了，诉苦了，他说啊，嗯，我再不出去了，我出去人家都笑我，嗯，他说你想办法给我找个雇个人啊，啊，找个佣人来，像现在一样啊，雇个奶雇个娘姨来。哎，那个婆罗门就说啊，他说我们家里穷得不了啊，拿什么去雇人呐、啊？到哪去雇人呐、啊？雇不到人，雇人要花钱的。他说你雇不了人，我就跟你离婚，我就要跑。嗯，啊，他说你也不动动脑筋，雇不到人，哎。你不是听到那个叶波果那个家徐大拿太子做布施的吗？他有两个小孩子啊，他去什么都布施，你把他两个小孩子把他讨得来给我们家里想做奴婢做奴隶呀 啊那个丑婆罗门想想也是的，有这么一桩事情啊，离得还蛮远，那个叶波果离得蛮远呢、啊，怎么去啊？也没得盘缠去，没得盘缠去。那个女人就说：“你不想办法吗？你不想办法把这两个孩子讨得来，我就走了。啊，我跟你离婚了，我也不。”那婆罗门后来没得办法，想办法借了盘缠钱，就跑这个叶波的国家呢，这个叶波果。国王呢，这个湿波大王 太子叫徐大拿，夫人叫个满地，他就跑到这个叶波国来了。那晓得呢，太子已经不在了，到山上去了。嗯，到了叶波国来，向太子还要讨东西，乞通的，大家都现在就对他有一些反感了。嗯，后来大家想想，这是太子的志愿，太子的意愿，谁也不能违背，就告诉他，你去吧，太子到这个潭柘山里，就到潭柘山，叫他到潭柘山去。那个婆罗门呢，就朝潭柘山跑，跑到潭柘山，山底下有那条河也上不去，他一想太子，哦，这个水就小了，他就跑上去了。上到山上去呢，遇到一个打猎的，山上有打猎的，啊，打猎的看到你这个人从哪来的，来做什么啦？他说我找徐大拿太子啊。那个打猎的一听找徐大拿太子就来了，就心里就火了。他说你这个肯定是又是来讨东西的。徐大拿太子就是为你们什么都讨，好像是犯了国王的法了，把他流放到山上来，你到山上你还来讨，他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大猎的恨得不得了，把他拴到树上，啊，用鞭子抽他。那个婆罗门心里想，不好了，最好的坏了。他说我要不想这方便，非被他打死不行。啊，这婆罗门呐，你看他丑是丑啊，他心呢，他还蛮乖的，他想了个办法，他就对这个猎人就讲，他说你不要打我，你打我做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要打我啊？你为什么要打我啊？你不问问吗？我问你做什么呢？你是讨东西的。哎，他说你弄错了，我不是来讨东西的，我是从叶波国来，那个湿婆大王叫我来请太子回国的，你不要打错了哇。这个猎人一听，哦，你是请太子回国的，那是一件好事情。嗯，那还对不起，我打错了啊，请你原谅。嗯，那么猎人呢，同时还告诉他，那个太子啊，就住在那个山上，你去好了。嗯，那个这个丑婆罗门就按照这个猎人指的这个路到太子这儿来啊。太子在家，两个小孩子也在家，夫人呢上山去采果子去了。婆罗门来了啊，太子看到婆罗门来了，不是说是不高兴啊，生欢喜心，我就是想布施，这还施主来了。嗯，啊，请坐啊，吃茶呀，跟他蛮客气的。嗯，太太就问呐、啊，你那要什么东西？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弄光了，都山上来了，还要什么东西呢？那个婆罗门呢？他说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这两个孩子。就要那个这两个孩子，那是王孙。嗯，太子嘛是王子啊，要这两个孩子，要这两个孩子，我家里想娶个老婆，这个老婆又跟我闹离婚，她不肯做事情，又花钱也请不到人，要你这两个小孩子跟我家里做奴隶去。嗯，你们大家听听啊， 什么叫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呢、啊？难舍能舍，这都是人做不到的事儿。我不晓得你们做得到做不到，我是做不到，当然我也没得孩子。嗯，那个父母儿女是骨肉亲情，嗯，能舍吗？啊，你能舍不能舍？啊，那就不能舍，我就老实告诉你，你不想成佛啊？你不是都想成佛吗？啊，不想成佛，佛就告诉我们，他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布施不是说我有几个钱我就布施，我有点东西布施。有的时候布施以后呢，还心里还后悔，哎呀，我太该不布施的，后悔的，啊，难行能行啊，难舍能舍。这婆罗门要养一个小孩子，太子呢，布施的心呢，我今天要把你们这两个孩子啊。要布施给婆罗门呐、啊，布施给他的做什么事情呢？给他当奴隶去啊。那两个小孩子虽然小，是非常懂事的啊，非常懂事。一听说要把我们这两个，要是把那两个小孩，一听说把我们两个要给这个婆罗门，那个婆罗门呐、啊，长得那个样子，两个小孩子就害怕，那个不是个人样的，那鬼一样。一听说把这个要把我们布施给这个北的给这个婆罗门这个两个小孩，一下子就扑在这个太子身上去了，啊，你看看这小孩子。小孩子有什么本事呢？他就会哭啊，嗯，哭天了好地呀、啊，不肯呐、啊，嗯，啊，太子心意已定，一定要给布施给他，嗯。那个小孩子呢也懂事，也不敢违背太子的命啊！你看这两个小孩子懂事都什么样的啊？他在这个太子的面前啊，那可是连哭带喊呐 啊！那想要是想象当时那个情景是非常感人的啊！那个两个小孩子跪在这个太子的面前，他说我们呢好像是还是过去生中造了什么业了，偷生偷到国王的家庭里去做皇孙，今天太子就他的父亲呢要把他们布施给个婆罗门做奴隶啊！你说这么大一个转变，谁人能承受得了啊？但是太子的布施的意志呢不变啊，凡是我所有的我就不是绝对没得悔心。嗯，小孩子那么哭那么喊，小太子竟然不是就不就这给不是给他。嗯，那么回个小孩子两个小孩又说了，嗯，你们想想看，这个骨肉的亲情，嗯，要是设身处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那都是不可思议的。 他说我们今天你父亲把我们两个孩子布施给婆罗门，但我的母亲也不在家，在山上去采果子去了。父母生我们两个孩子，那也是能种山丘啊，你说我们这样就走了，也不能跟母亲告一个假，见一个最后的一面呢。如果我们这个走了，就不能回来了，死活都不定的。后来呢，这个婆罗门呢，他说你还有妈妈呢，还在山上采果子呢，他心中正着急了。要是妈妈回来，要是太子把这两个小孩子给人，妈妈恐怕要做账呢。妈妈舍不得呀，就那满地夫人是舍不得的，那他怎么舍得呢？你太子心定了，我舍不得。如果要是妈妈要回来，太子这个布施度就有了障碍。那个婆罗门说，他还有妈妈呢，那不行，你赶快走，赶快走，那个赶快走，这两个小孩子是活的，他不肯走啊。婆罗门说，那太子你既然给我了，你还想办法，你把他拴起来，把两个拴起来，弄绳子拴起来啊，拴一个绳子头把我还牵着他走。大家想想看呐，这个徐大拿太子经啊，我每一次看到这段故事呢，都非常受感动。是不忍诸度，不忍诸说。要这个太子把两个孩子弄绳子拴着给他，拴起来以后，这两个孩子也不肯走。那这个好孩子活掉，让他们肯走了吗？妈妈也没见到面就肯走了吗？那可是死去活来的啊！当时的情景呢，是非常感动人。这个婆罗门呐，你看这个人心呐，这个残忍，这个婆罗门呐，这个残忍得不得了。既然太子布施给他了，这两个小孩子就属于他的了，听他摆布，要他死就死，反正就跟太子不管，你是我的嘛，你给我了嘛，是我的，你不走，我牵着你不走啊。他用了鞭子抽这两个小孩子，把这个两个小孩子身上血都抽出来。当时太子看着这个情形，你看看，虽然他是太子，有那么大的道心，行那么难行的布施度，看到这种情况，他的眼泪都落下来了。太子那个眼泪可不是一般的眼泪啊，那个眼泪落在地下有1000度，那个土都开了，就烧了锅一样，大地都震动。你们看这行菩萨道啊，难行能行啊，这个婆罗门啊，不顾两个小孩子怎么样都不肯走，反正他有绳子嘛，牵着他走，牵着他走。这个两个小孩子，父王既然把他给布施给两个给这个婆罗门，也不能不走，就想啊，我们这个走啊，没能跟母亲见一面呐。假设母亲要回来，看不到我们这两个小孩，那个母亲应该怎么样的呢？你看看，我们设想设想， 这么两个好的小孩子啊，被个婆罗门牵着走了，那个母亲回来那还不是轻死轻活的吗？那两个小孩子想磨蹭时间，说我说母亲呐，你这个在山上采果子为什么还不回来呀？婆罗门马上就把我们牵着走了，永远见不到面了。母这个时候，母亲在山上采果子就有感觉啊，这是脚发痒，眼睛湿润，乳房流这个奶汁，心里上发慌。这个满街夫人在山上采果子，他说我一生一世以来没有这个感觉，什么事情啊？啊，一定有事情啊，这个事情一定也不是一个小事儿。既然如此，我还是不采什么果子呢，赶快回去，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啊？还是出在太子身上，还是出在两个孩子身上？赶快回去。就想回头走，如果说婆罗门还没有把这两个小孩子牵着走，还没有走得远，要是在半路上被仆人见看到，肯定是牵不走的。那个呢，就给太子做布施呢起了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十天他就变了一个狮子，在曼蒂夫人回家这个道路上呢就卧在那个地方。狮子啊，吃人呐、夫人呢，这往常呢回家呢这个路上呢什么都没有，今天忽然有个狮子在这个路上，你看他不着急吗？我要回去，那个狮子把路卧在这个地方，我怎么回去，我怎么过去呢？那个夫人就跟这个狮子就说了，他说你是兽中王，他我是人中王啊，你是不是可以让个路把我走走呢？我有事急事啊。那个狮子呢是第十天变的，第十天这小的他挑在这个婆罗门看走远没有走远，如果走远了他就去了，看看呢走远了，走远嘛狮子就走了，离开来了。那夫人就回来了，回来一看不好了，一找两个孩子没有了。王长嘛回来以后，两个孩子见着妈妈回来，那还不是连喊带叫的，连蹦带跳的。今天看看呢，不过两个孩子没有了。太子们坐在那里问太子，太子也不说话。你看这个夫人呢、急得不得了啊，说我看不到两个孩子，我心里竟已经是慌了，说你太子也不说话，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呢？后来太子就跟他说了，他说我这两个孩子啊，有一个婆罗门给我要，我就给他了，我就布施给他了，给他当奴隶去了。这个你看这个满街夫人听到这句话是天塌下来一样啊，那还是死去活来的。死去活来啊。太子后来就跟他说了，他说你不要哭，不要喊，不要叫啊，小孩子已经布施给人家了，那是我的愿心啊。他说当初父王流放我们到檀德山来，我跟你说的叫你不要来啊，我说我要布施恐怕你做障碍啊，你现在今天是不是跟我做障碍呢？这一提醒嘛，这夫人呢这恢复了本心啊， 那么这些太子竟然就不是这爸的了，不是给这爸的了。这还不够，两个孩子被人逃得走了，又来了个婆罗门，又来讨了。太子就是说，你还讨什么东西啊？我两个孩子也没有了，你还讨什么东西？哎，我讨你的老婆，你个老婆我也要。太子说可以啊，那你讨老婆我就给你吧，那个给你吧。亲手把这个曼蒂夫人交给这个婆罗门，婆罗门把曼蒂夫人牵着走，走远七步不走了。哎，那个太子就是说啊，你为啥不走了？你不是讨我的老婆我给你了，你为什么不走呢？还是嫌我这个老婆不好看呢？还是哪里不好啊？我这个老婆就是满地夫人呐、那是天下无双的啊，无论是从貌也好，从德也好，都天下无双的。太子的布施，古称妻子，都布施毫无悔意。那个婆罗门走了七步不走了，就把这个曼蒂夫就还给他了。他说我来试试你的，看看你这个布施的志意志坚定不坚定，行菩萨道都有人来做考验的。后来是第十天是考验的，所以那个他说你们这个太子如此的行布施，究竟你有什么怨心没有什么怨心呢？那个满地夫人就带着怨求三怨，他说我们现在在目前来讲呢只有三个怨心，那你说什么怨心，能不能满这个愿？就这第十天呢，他说一愿，愿太子布施给婆罗门的这个两个孩子卖到还卖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卖在那个耶波国去，愿这个两个孩子在路上不受饥渴，愿太子跟这两个孩子还他们四个人呢早点能够回国。那个逃离那个逃离天王来说呢，可以的，一定可以满你的愿。这个呢，这个接下来我今天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说了好不好。接下来那个婆罗门将把两个太子带回家去了，带回家去了。先是他的这个老婆呢叫他去讨，带回家去一看呢，他说你这个东西啊，你是人心的把这两个孩子弄到了，这两个孩子他能会做什么事呢？什么事也不能做啊，皇宫里长大的他什么也不能做，我赶快卖他，卖几个钱再另外钱买找两个佣人过来。那个婆罗门没得办法，要听女人话呀，女人当家嘛。婆罗门嘛就卖嘛，到哪去卖啊？一路卖呢，天人呢做账呢，到一个地方卖，有天就买了，就喊了，他说这个孩子贵啊，谁也不要买，哪也卖不掉。结果呢跑呢还跑到在这个夜波国叫本国去，跑到本国一看，人家都认得啊，这是太子的两个孩子嘛。有人就是说把他抢过来， 这是太子的孩子。有人说不行，这是太子布施给人家的，这不好抢的，你要抢的话那就违背太子的布施的心愿。那怎么办呢？报告大王。报告大王，大王一听感到这个事情很愕然的，想不到这两个孩子被这个婆罗门讨得来做奴隶，结果呢还又卖到我们这个国家来了。哎，那么大王就把这个婆罗门跟两个小孩子喊到皇宫里上去，当时就问呐，你怎么来的？大王见到这两个孩子，因为是皇孙呢，皇帝的孙子，皇孙，那是宝贝啊，看着就想抱抱，这两小孩不给抱啊。哎，大王说，哎，怎么不给我抱啊？他说，原来我们在王宫里下，我是王孙呢，你是大王，是我的祖父，我当然可以抱。这现在父亲把我们布施给人家做奴隶，哪有一个做国王抱奴隶的呢？嗨，这一句话说的，把这个说大王说的呀，惭愧的不得了啊。那么后来就问这个婆罗门呐、你既然不到我跟前卖呀、你这个卖多少钱呢、要赎啊，要把它赎过来，把这两个小孩子赎过来。婆罗门还没讲价钱呢，这个男孩子就讲价钱了。他说，男的比如拿现在钱10000块赎金，女的呢20000块赎金。哎，这个国王听着怪事儿，在旧社会呢都讲男贵女贱，那么现在他讨这个赎价，把他赎回来，这个赎价说男的便宜女的倒贵，什么道理呀？那个男孩子就说了，他说，大王啊，你想想看，太子就你就这么一个太子啊，你把他流放在那个坦特山过那种山野的生活啊，死不得活不得的，把他不当人。你这个皇宫里向的3宫6院72妃2000位那么多的夫人都不是非亲非故的啊，你把他们那么给他们享受啊，吃的穿的用的啊，他不是贵重吗？这就说明了男贵女贱呐、这个大王被这个小孩子一说啊，心里想更加是惭愧无地。在没有赎他之前想抱他，他不给他抱。这就是说还抱他呢，你还是怕他，怕哪个呀？还是这个心里想不高兴啊，嗔恨呐、他说，我也不是嗔恨大王，也不是嗔恨的，也不是怕这个婆罗门。在没有赎他之前他不给你报的，既然赎了以后那他给他报啊。那么大王就我们家那两个孩子们就问问这个太子在山上的生活怎么样子，如此如此。太子赎过来，这个两个孩子赎过来以后，把钱给这个婆罗门，婆罗门就要走了。你这个两小孩子，那个两个孩子，是非常懂事情的，他就跟大王就说了，说大王啊，那个婆罗门这么远的路，把我们两个孩子带着你这个来卖。也是不容易的，蛮辛苦的，他还没吃饭呢，你弄点饭把人家吃吃啊。这个国王说啊，你还可怜他呢，还给他要，还给他讨饭给他吃啊。你的小孩子说什么呢？他说父亲， 把我们两个不是给这个婆罗门，不是给他们做奴隶，既然做奴隶，这个婆罗门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还没有给他当一天的奴隶啊，等于说还没有满父王之愿啊。父亲能够舍这个两舍我们这个就是两个孩子们，这就是姊妹两个吧啊。他说你这大王连一顿饭都舍不得，都舍不得了。后来这个话说的这个地方呢，这大王呢就是给这个婆罗门呢招待他吃一顿饭，吃一顿饭就走了。走了以后，大王当然就想念太子了啊，想念太子嘛，就下诏书叫他回来。太子看到以后，本来说是流放他的12年，还有一年，他就回大王了，我被流放12年，现在还有一年没有满，满了以后我会回来的。大王又下了一字诏书啊，他说你是不是还心里想对我有这么不高兴啊，不肯回来，你赶快回来，你不回来我现在想太子啊，先是把你流放，现在就想你了。太子是国之大宝啊，是吧？这底下呢还有一段啊，我也讲不动了啊，时间也到了，就说了要想成佛要行这个六度万恨，单这一个布施度，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么行的啊。你看这个布施度能行不能行啊？啊，就像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假如生两个孩子非常可耐的，说是拿去人家买的就做奴隶去，你舍得舍不得啊？啊啊啊，拿着我讲啊，所以这个佛呢都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啊，行六度万恨。佛能难报。说是不是说我这个是供一枝花了，供一这供一点水了，供一点果了，报佛恩呐，那是不够的。要想报佛恩，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啊，假使顶戴百千劫，身为床座骗大千，若不弘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能者。佛有什么？佛什么不需，什么都不需要。佛所需要的就是要度众生。你看看佛多不多啊，十方诸佛多不多啊？多了。众生多不多啊？众生比佛还多。十方诸佛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度众生，到现在还没度得了。我们现在不是度众生吗？所以佛呢忙得不得了，我们都是佛子啊，帮帮佛的忙啊，这叫做报佛恩。